毫无手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59章，我一听到呢度就不由得暗暗咁吃惊。雪龙山是田地一个比较出名的地方，当地人都习惯称它为雪龙山，知道的可能不多，但是如果说是玉龙雪山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。它就是位于横断山脉小吕山的南段，海拔5500几米，奇秀险峻，山顶终年积雪，云山雾绕，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旅游景点。除了雪龙山之外，周围又有13座的雪峰汇集了，同埋这个横断山脉就好像一条雪龙生出了几个头咁，风水之上就称它叫做地舌白龙。地底的龙气催生了一片的雪域，历嚟亦就是风水大家眼里面的宝地。这个雪龙山虽然已经被开发成为了旅游的景点，但是由于地域广阔，所以这里还有一大片的区域是只能够眼观就不能够近前的。雪山环抱的深处更加就是人迹罕至，如果说里面有大雾，我就真的绝对相信有的。早在民国末期的时候，就已经有那些懂得观风望水的盗墓贼就频频地进入，据说呢里面倒出过一些东西。由于那些地方海拔高，条件恶劣，所以亦都有些是一无所获，铩羽而归的，更加有些命都没埋，一去就不回了。近年来这个这样的雪龙山一带的旅游开发人流就密集，加之呢还懂得望气法务之术的人呢就越来越少，所以这个盗墓倒斗的总算亦都将视线从这个雪龙山就移了开去。我心里面就觉得有点郁闷了，吕叔这个这样的讲法真是奇怪的吧，赵老头为什么会将信使送入到这个雪龙山入边呢？先不讲深圳和田地之间相隔到这么远，何况玉龙深处全部都是千百年积聚的白雪，将信使送入去的话又有什么用意呢？未等我开口，豆腐就抢先问，你是怎知道这个赵老头搞了一批信使入去的？他搞那些信使去到雪龙山里面究竟是想做什么呢？吕叔呵呵一笑说，这件事赵二爷做得就不是一般那么隐蔽的，讲实话以我的能力是查不出来的，话给我听这个消息呢是另有其人，至于他是怎知道的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豆腐总是一味地想紧究竟是哪个给的消息，我的脑袋里面已经闪过一个人影，我说是不是那个跟陈慈一模一样的年轻人啊？吕叔就望一望我，眼中就掠过一丝的赞赏，他微微地岌了下头说，陈兄弟你一向呢就心思敏锐，估得一点都没错，上一次我从你这里走了之后，将地图失窃的消息呢就话咗俾佢知，呢一个人亦都系帮助咁样调查住。佢嘅能力啊实在又出乎我意料之外，连我都冇察觉到嘅嘢，但系就俾佢翻咗出嚟。讲到最后，吕叔嘅神情就有啲严峻起上嚟啦，我亦都暗自吃惊咁讲，咁睇嚟你同佢已经系企喺同一条线上边㗎喇吧。你究竟对嗰个人有几多了解呢？此时此刻比起赵老头点解要搞一批信使去到玉龙雪山里面，我反而更加关心嗰个哑巴嘅真实身份。佢究竟系叫咩名呢？佢同我哋陈家又有啲咩关系呢？佢点解要同扶桑人去办事呢？ 佢忽然揾陈词留低嘅地图，咁又有咩目的呢？呢啲咁嘅一切嘅问题，张哑巴就完全包喺咗一嚿咁嘅迷雾当中，就好似一条唔行唔痛嘅刺，搞到咧硬系就唔舒服。我问完，吕叔啊慢慢咁拧下个头讲，佢自称系叫做吴水，但系我可以肯定嗰个系个假名啦。嗱，陈兄弟，你我之间呢，我亦都唔讲咁多假话。喺吴水揾我嘅第二日，我就动用咗一啲人脉去查佢嘅资料，但系呢，就乜嘢都冇查到啊。对于吕叔呢个人嘅能耐呢，我早就已经深有体会嘅。连佢都唔能够查到有咩线索，咁呢个哑巴究竟系咩来历呢？我不由得问，佢好似一直咁留咗喺扶桑，咁你有冇从呢方面去查过呢？吕叔就解释话，唔理哑巴之前系喺边度，只要佢嚟到咗中国，衣食住行都会留低好多线索嘅。顺住啲咁嘅线索，顺藤摸瓜嘅话呢，就一定可以查到啲蛛丝马迹。不过吕叔喺探查哑巴嘅时候，就一啲线索都冇。呢、这个自称系吴水咁嘅哑巴，就好似凭空冒出嚟咁。豆腐听到之后，佢就讲：，唉，咁样真系不明不白嘅人，你都敢同佢去搭伙嘅？吕叔就笑咗一笑，唔系好在意，慢慢咁讲：，我哋呢一行呢，唔明白嘅嘢就多啦，嚟路唔系最重要，重要嘅系能够达成目的。前提是不要被人家黑了就可以了。哑巴的身份是一个谜，吕叔没有探究的打算，他主要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哑巴给他的信息上边。根据这个信息，我们才发现原来大家之前的推断全部都错了。赵二爷他研究信使，根本上就唔系为咗话从信使嘅身上可以查找咗啲咩出嚟，而系利用呢一班打唔死又凶悍无比嘅信使进行一个计划。咁呢个计划系乜嘢呢？哑巴系唔知道，吕叔亦都唔知道，所以呢，吕叔就揾赵二爷。呢一句话咁样问咗出嚟，赵二爷的呼吸急速起上来了。吕叔微微一笑讲，二爷，这些年你一直在搞些什么事，你和我都心知肚明，现在又忽然之间搞一班这样的信使，讲话其中没事，鬼都不信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呢也都是诚心诚意地过来的，二爷你也都是一个有头有面的，虽然呢现在落难，但是我信啊，以你的能力，只要多活动走动下，损失一些财物，那就可以率事凌人了吧。赵二爷自然知道吕叔这一番说话的意思，而家他上边的靠山就碍于顾文敏的父亲那边的阻力，就不要出面，而在这一边又是证据确凿，想要摆平这件事呢，将自己的仔搞出来，一定就要费不少的代价。这个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不过吕叔的话虽然呢就没有讲明，赵二爷都明白的。如果加上吕叔的势力，那这一个关头再来一个火上加油雪上加霜的话，自己的赵家在这几方联合的打压之下，那就可能真的玩完的了。这一个姓吕的讲嘢就唔带粗口，连句威胁嘅说话都冇，但係一时之间就将赵老头逼到咗悬崖边上。赵老头点咗个烟杆，狠狠咁啜咗两啖带有罂粟嘅特殊烟叶，目光直直咁同阿吕叔嘅对视。吕叔嘅微微咁笑，足足十几分钟，赵老头嘅嗰一杆咁嘅老烟就烧到底。他就放低个烟杆，在烟雾缭绕的房间入边嘶哑咁讲：吕叔，我同你就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 点解你要苦苦相逼呢？ 吕叔的面上仍然都是温和的笑意，在目光当中就含有尊敬，好似喺度注视住自己嘅老豆咁，柔声咁讲：啊，老爷子，你嘅名声系显赫，我对你咧就非常之敬重嘅。唔好讲话咩苦苦相逼咁样，只系咧一嚟嗰一份白书系事关到陈兄弟嘅身家性命，我同阿陈兄弟两个既系出生入死嘅朋友，咁就应该帮一下啦。第二，嗰份白书上边嘅内容呢，同我自己嘅目的亦都有啲牵连嘅。我呢就唔系特登咁为难你，话到底啊，我哋呢个圈本来就细嘅啦，大家就抬头唔见耷低见，我又系一个晚辈，如果唔系事出无奈嘅话呢，今日绝对就唔会嚟打扰你老人家嘅。 赵老头冷笑一声讲：你啲说话就讲得真系靓，我系送咗一批信使入去雪龙山嘅，但系同嗰一份咁嘅白书就一啲关系都冇。我讲过佢系俾人哋偷走嘅，你如果唔信，我亦都冇办法啦。 讲完，佢就眯埋双眼就瞓喺张凳上边。一向精光闪烁嘅一对眼，疲惫咁就合埋咗一齐。吕叔亦都带住笑意嗰块面，终于就闪过一丝嘅唔耐烦啦。佢啊调整咗一下坐姿，个上身向前倾咁讲：吓，老爷子，你就好好谂下啦。既然嗰份白书系俾人哋偷咗，咁啊总应该系有嫌疑人啩？咁到底有乜嘢人知道你手里边系有呢一样嘢呢？ 赵老头就擘开双眼，报咗一串嘅名，其中里面有我同埋豆腐，剩低嘅大多数就系二十几年前跟过佢去过巨耳王墓嘅嗰一批人。呢啲人都全部步入咗老年嘅行列，大多数退休喺屋企，只有佢哋呢一啲咁嘅子辈嘅，仲系喺赵老头嘅手下边做嘢。 吕叔就将呢啲人逐个逐个喺个脑里边过咗一次，然之后就转身返去调查呢一件事。由于呢啲人数众多，要一个一个摸清楚呢个嫌疑人嘅底细呢，实在系唔容易嘅。佢又花咗好多嘅时间，当事情告一段落嘅时候，最大嘅两个嫌疑人就被过滤咗出嚟啦。佢哋一个绰号叫做黑狼，一个绰号叫做哨子。年轻嘅时候呢，一个就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机警敏捷，诡计百出。跟住赵老头啊，走天下，捞到而家虽然啊年老，但系亦都身价不菲。只不过呢，毕竟系来路不明，又或者年老呢就心虚，所以平时里面都好低调。之前嗰一班人因为后来就出咗咩事啊早死，因为呢就已经转投咗其他人啦，仲有啲嘅就已经走得好远，金盆洗手。唯有呢两个人一直就留咗喺深圳，跟住赵老头啊保持紧密嘅联系，而且仲有人手跟喺赵老头嘅身边，系最大嘅两个嫌疑人。於是吕叔接下来的时间将大部分的精力都花了在这两个人的身上。但是就在这阵时，他就忽然之间接到了哑巴的消息，说是赵老头的仔呢就已经被搞出去了，而赵老头还关闭了所有的灰色产业，只是留下一些票左白的呢就经营继续。吕叔一听立刻觉得有些不妥了，呢段时间佢将精力摆咗喺黑狼同埋哨子嘅身上，冇谂到赵老头竟然咁快就将呢件事情嘅解决咗，而自己嘅眼线亦都冇通知，睇个样可能亦都被买通咗。哑巴跟住就讲，佢哋去咗雪龙山，然之后就失踪咗啦。吕叔喺个电话嘅另一头就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随之后佢就笑咗一笑讲：调虎离山之计，赵二爷呢一招玩得真系靓啊！